好，时间到，我们开始今天的晚上的查经。今天也是最后一次雅各书的查经，一共第十一次雅各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教会这个恩典，这个恩典的媒介，让我们能够有查经，大概每个月都有两次。我们这几个月看雅各书，今天是最后一次。我们认知这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就求你教我们总是善用这个恩典，包括今天晚上这段时间。最后这一段话帮助我们看一个教会里面的圣徒该是如何在地上过等待主要再来的日子。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OK， 我们今天看这最后一段。这最后一段我认为这是雅各这封信，或者你要说他是这篇讲到的在前面一段的劝勉和警告之后，非常的实际提供圣徒一个图像，或者一个指引，告诉他们要如何忍耐坚固他们的心到底的方式。所以我认为雅各在这里特别有提到祷告，特别有提到圣徒活在世上会经历身体上的痛苦，是不是出于偶然的。 OK， 也就是说这后面这几节经文，我认为可以总和来说，就是雅各在劝勉圣徒们要如何等待主来。因为前面的他的警告之一就是这些圣徒要警醒，要拉紧他们的皮，拉紧他们的皮的原因之一就是主要再来，而且审判的主就站在门口了。 OK， 好，那我们就请我们中间一位帮我们读13到19节。是13到19节吗？对，13到19节。如果你手中有我们的教材，就读我们教材的版本。谢谢。 好，牧师，我来读13节。你们中间若有人受苦，他该祷告；有人喜乐，他该歌颂。你们中间若有人病了，他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为他祷告，奉主的名为他抹油。出于信心的祈祷必能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他恳切地祈求不要下雨，地上就三年六个月没有下雨。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就有了出产。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人迷失了真理，而有人使他回转。 19节我们下个段落会讲，所以应该这个段落是到第18节。所以之前雅各在提醒警告他们什么，就是要提醒他们要忍耐，要坚固他们的心，也警告他们不要彼此的抱怨。因为或许这群基督徒在经历困苦之中，在经历试炼之中，甚至在经历直接被富足人、有钱的人、有权势的人压迫之下，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一个群体里面的人很容易彼此发怨言。所以我们上次也看到为什么雅各有提出特别在上个段落提出两个警告，就是不要彼此发怨言，免得你们受审判。之前他是提到不要彼此论断人或者说人的坏话，免得你们受审判。但是在上一个段落，特别是针对一群共处在一个族群里面的人，在有压力之下，在经历困难之下，特别容易彼此的抱怨。他说你不要这样。然后我们也看为什么雅各有一段就是特别讲说不要起誓，誓就是为什么看起来有点突兀，这个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不可指责天，不可指责地，其实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上次也提到，这个可能跟其实是有关系的，就是 当大家在忍耐等待主要来的时候，这是一贯雅各他关心的，圣徒活在世上一个他的生命表达的方式，就是透过口舌，看你能不能，你的敬虔是不是能够透过看守你的口舌，不要得罪上帝，也不要得罪你的弟兄来表达出来。所以抱怨和不要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歧视，都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的，在教会里面共同忍耐兼顾彼此的心，等待主要来的基督徒需要特别注意的。所以上一段有劝勉，有警告，然后我认为这段就这段就非常的务实。你不只有劝勉有警告，你还有直接的告诉他们，然后那你不只是不该做什么事，你也应该要做什么事，应该要祷告。十三节，你们中间若有人受苦，他该祷告；有人喜乐，他该歌颂。这个跟保罗的教导是非常的相似。保罗教导就是要祷告，不论何时何地，就是要祷告。受苦这个字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有出现，特别是关乎为主做工的时候受苦，或者用彼得他的用词，这种受苦不是任何人有痛苦。我们知道，只要人活在世界上，因为罪的原因，一定会经历苦难，会有痛苦。但这边应该是特别讲，他是在针对基督徒，特别是在教会处境下的基督徒的族群里面讲的受苦，这就必然是指基督徒的，用彼得的用词，为义受苦，而不是为不义受苦。OK， 就如果有人受苦的话，他就应该祷告。其实，有谁不受苦？从第一章，雅各就提醒，他的预设似乎是我写信给你们，你们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徒，这样子的人就是会你们的信心。你们既然是被赐予信心的人，你们的信心如果是真的，就必然会经历考验，而且在考验中你们是要有大喜乐等等等等。也就是预设你们中间若有人受苦，他的意思是你们中间其实每个人都会经历苦难，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该祷告。所以我会认为也许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容易忽略的，一个教会容易忽略的，现在的教会容易忽略的就是祷告。就是祷告就必然是定义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你可以说祷告是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做的本分，我们之前的基督徒该做什么的讲道系列，其中有一个我记得就是基督徒就是祷告的人。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也会讲，但是雅各在这里所讲的是你需要祷告，因为你是经历苦难，你是经历试炼，你的信心在事实上是要经历试炼的人。你的信心要经历试炼，要试炼出来，要比那个试炼之后的火试炼出来的银子或金子更加的宝贵，因为这个是你是凭着这个信心带你上天堂的。金子银子没有办法带你上天堂，但是信心可以带你上天堂。但是这个信心经过考验是非常具体的，不是一个口号。如果这个你的信心是真实在经历考验，你怎么可能不祷告？Right? 所以应该要祷告。如果有人喜乐，他就应该歌颂。我歌颂这个字，希腊文的字，其实可以直接翻译成诗歌，就是那个诗篇的诗歌。Okay, song. 有人他就应该唱诗歌吗？或歌颂出来？其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这个意思其实就是祷告的意思。也许是用不同的形式祷告，或者用歌唱出来的祷告。你们知道我是音乐上面，我喜欢音乐，但是我没有音乐天分。但是我也认知就是，我唱诗歌真的唱得很不好，但是我也总是希望说，也许我们在敬拜中，我们的整个教会的在敬拜中的这个唱诗的部分， 我知道我没有很好的同工，但是我们自己是不是用祷告的心来唱诗歌，来表达我们的喜乐？这个喜乐必然是与大卫所说的那个得救恩、救恩之乐是分不开的，就是基督徒才有的喜乐。他就应该歌颂，应该以诗歌祷告、唱诗祷告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我认为第十三节雅各在这里就是叙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看似忧愁却是喜乐，这样子的人必然是祷告的人，怎么可能不是祷告和歌颂上帝的人？ OK， 因为也认知我们的苦难和我们的喜乐的来源都是来自上帝的，都是有其目的的，或者是都是有其终点 destination 终点的到达地，就是天堂，与神同在，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荣复职官等等。OK， 好，所以这个是活在地上的圣徒，正在走天路的 pilgrim 圣徒，在地上做客的人应该有的心态和应该做的事，是会受苦，是有喜乐的，就应该祷告，就应该歌颂。你们中间若有人病了，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所以祷告你不只是我们个人的事，甚至不只是我们在集体敬拜之中所做的事情，祷告也是一个非常具体可以使用的工具吗？领受恩典的工具，恩典的媒介，甚至是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所以你注意，我一开始就一直在强调，这个收信的对象或者雅各他讲到的对象，好了，是不是某一个 individual 一个一个的基督徒？你收到我的信，我现在给你一些个人的劝勉，你可以听得出来，他是在对一群人讲话，这群人是在教会里面的，而且是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因为上一段的警告，应该是前两次的讲到那个副主人，我们有一些讨论，就是认知，就像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认知，那副主人讲的显然不是基督徒。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我认为雅各是在讲说，这些不是基督徒的副主人也可能是在教会之中， right？ 所以他的警告是非常的直接，对副主人和对与这些副主人有互动的人，在教会之中其他的人，圣徒们的警告和提醒。那么在这边也延续这个，就是雅各他的这个进入，他是对一群在教会里面的圣徒说话，你们中间如果有人病了，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 right？ 所以这个其实你仔细想，这一句话就跟现代基督徒许多对于信仰的认知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现在有许多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认为自己是所谓信耶稣的人，信仰是我自己的事，只要我心诚则灵，我上教会不上教会，可有可没有，我有没有教会生活，可有可无，我是否真实的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受到上帝所差派，主所赐给教会的，我们会说教会的官员、长老，监督灵魂的人，受到他们的牧养，受到灵魂，受到他们的监督，那些都不是重要的事，都是可有可无的事，甚至是那个是很可笑的事情，因为最重要的事是我自己的信仰，我自己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哎，但是显然这并不是雅各的预设。如果没有教会，我想幸福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认为你们应该今天晚上参加这个团契的人应该非常的明白，就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必然是委身在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也就是你必然是一个非常具体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的成员，委身在教会里面的成员就是在这个教会的牧养，在这个教会的官员，特别是长老的牧养之下，所以他才会讲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病了，应该请教会的长老们来为他祷告。OK， 因为教会中的长老， 在新约里面的长老，彼得有提到长老，保罗也提到长老，这里雅各也提到长老，在使徒行传也多次提到长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大牧人委托托付要牧养他的羊群的人，或者用另外一个字，另外一个字跟长老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是监督 ，right？ 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 ，episcopos 和长老 presbyteros 长老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的时候，它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有的时候是以监督，有的时候是以长老出现。都是为了要牧养基督徒，牧养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牧养委身在教会里面的圣徒，好可以向主交账。OK， 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到监督灵魂的人等等。所以有趣的是雅各说，在这里特别说，当你们身体上有生病的时候，肉体上有困难的时候，你们可以去请，你们应该去请教会里的长老来为你祷告。预设就是收信的人，基督徒，你们是隶属一个教会，而你们的教会有长老，而这些人是会为你灵魂祷告，看守你的灵魂，牧养你的灵魂，在乎你的灵魂，在乎你的灵魂是什么光景，那也必然会为你的肉体上的，也必然会在乎你的肉体上的痛苦的时候也为你祷告。但为什么他这边特别要提到长老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就算雅各认知就是我写信的对象是基督徒，他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到说当你们生病的时候你们要请教会的长老来，那个希腊文原文那个句话的意思是在你们之上，好像有点是在你们之上为你们按手，你们躺在床上正在休息的时候，有一点那个意思，有一个 epi， 有一个介系词在里面，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在你们之上为你们祷告。这个是不是说当你们雅各是不是听到的人，你们如果你是收信的人，你会认为雅各是在对你说，哦，你不要为你自己祷告，因为你为你自己祷告没有用，你要找一个特别祷告很厉害的人，而这些人是在教会里面的长老，只有他们的祷告，之后有提到啊，那个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他们来为你祷告才有功效，是这样子吗？他的意思是你们听懂我问的问题吗？雅各没有说你们身体软弱的时候应该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施恩给你们。我想他绝对也不是说你们不应该向上帝祷告，但为什么他在这边特别讲说，你们要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你们祷告？有人有想法吗？ 就是很实质的鼓励吧，因为我会想到耶稣他医治的时候，那个接触是很常发生的。那也许他就是躺在家里没有办法出门啊，那就是一个我觉得耶稣的释放就是一个怜悯，就一定是亲自，一定是碰触，一定是很直接的。我不知道，就是突然想到。 嗯哼，这个可能跟之后我们下一句我们会提到那个抹油有关系。抹油这个是会带来一些困惑的，就是注明，就是大家都讨论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该不该为人抹油等等。也许我已经解释了，我已经解释了我刚 我刚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我的前面一段的解释已经回答了我自己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不是在提出一个很，好像要叫你们觉得哇，这个很高深问题。其实我认为就是雅各的预设就是，你们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你们，就是你们自己的，甚至你们肉体上的生命都是，都是与彼此连结的。而这个应该有一个非常实际的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是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的人，你们就是受到长老、牧师牧养的人，而这个牧养应该有非常实际的、具体的表现。你不只是在讲台上听他讲道，如果这个长老是牧师，按照我们的理解是教导长老，他不只是就是在好像他是我们现在很多教会里面长老，就是一些德高众望的人，资格比较深的人，甚至有些是财力比较雄厚的人，奉献比较多的人，绝对不只是这样子，而是他是因为他是监督你的灵魂，所以当你的生命中，你的灵魂肉体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自己的事情。而是你是连接在这个教会肢体里面的事，所以就用保罗的一个肢体受伤的时候，应该整个身体都要忧伤；一个肢体快乐的时候，整个身体都要快乐。我想是有点这个意思，这就是在此特别提醒他们，你们是属于基督。虽然他没有用保罗的说法，就是肢体和身体、手连接等等等等，但是。我想雅各知道约翰福音15章那个葡萄树的枝子与主连结的那个教导，而他也知道，长老是，他也认识彼得，他也知道他的哥哥委托长老要做的是什么事，他自己就是一个长老，就是要照顾这些羊。要真的为他们的生命，或者像甚至保罗在帖撒罗尼迦那封信里面，可以对教会里面的人说：“如果你们如果在主里站立得住，我们就活着。这站立得住，包括整个人，不只是一种抽象的灵魂的光景，right？所以我觉得这里在提醒我们中间做长老、做教会官员和我们中间每一个人，你看到在。新约的书信里面，他们对于教会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多么的认真看待，而且是理所当然的看待。牧养者和被牧养的人的之间的关系。OK，所以也许这都是我们也可以自我检讨，就是我们跟我们的牧者，长老和。托付给他牧养的人，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关系？你们有问题的时候，会不会让长老知道？我有问题的时候，我会不会让我的长老知道？我自己必须说，我自己从来没有在这样子的教会里面被牧养过，我必须承认。所以你知道，也就是说，不只是这个教会，我们很缺少。我觉得在台湾的处境之下，那种真正我认为啦。就是真正符合神心意的健康的教会，我们都有很多关于教会的想法，教会应该这样，教会应该那样。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中长大，我认为我们真的都缺少一个真正基督的教会应该是有什么样子。其中一个是在这里，在这里不是某些人跟长老或者牧师有很亲密的关系，而是所有的人。这个跟。你跟长老个人关系好或不好，或许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是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人，而长老也必须认知，因为这些人，我不管跟他个人有什么关系，这些如果他是在教会里面，他就是主托付我为要他们灵魂交账，所以当他们身体上出问题的时候，我应该能够为他们祷告，大概是这个意思，OK？所以，Yeah，我觉得这节经文应该要提醒我们。你怎么看你的长老？你怎么看你的牧师？ 你有问题的时候，你能够跟他讲吗？你的牧师愿意听吗？长老愿意听吗？等等。好，他长老可以奉主的名为他抹油。这节经文是有一些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有一些我们会好奇为什么是为他抹油，因为抹油对我们来说，除非你是在某些灵恩派的教会里面，可能还相对来说是陌生的。当然我也知道有人会去给人家抹油，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也不认为说我们现在需要给人抹油，但是这个抹油雅各在这里说到底 是在讲什么。我先说他抹油所用的这个字，不是，他用的是另外一个字，也是膏油或抹油的意思，涂抹的意思。和另外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意思或者概念是不同的字，希腊文的字。Creole 你这样听出来可能跟 Christos 你大概就听得出来， Christos 基督受膏者， Creole 的意思就是动词的抹膏抹或者恩膏或者浇灌的意思。但是雅各在这里用的也是有这样子意思，但是用的是另外一个希腊文的字。但是这两个字在旧约的经文的希腊文的希实释义本里面出现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可以交换使用的，大概是一样的。简单来说，所以你也可以说，你在这里也可以直接翻译。我认为去为这个病人祷告的长老可以奉主的名为他膏油，这样子的意思。但为什么这样子？这是不是讲油当时是不是一种医药吗？也就是说，长老这个灵魂的监督也可以实际上做一个医生做的事情吗？是这样子吗？或许是，因为油在新约里面似乎有一些提醒，是有医疗的工作，用途。譬如说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对不对？他是用酒和油帮那个受伤的人包扎的。似乎当时的油是用来可以医治，至少医治外伤。但是如我们不确定，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文献可以显示说油跟其他的疾病一定是有，在当时的处境之下一定是一种medicine 一种医药。但或许在马可福音，当耶稣差遣门徒出去宣讲上帝国的福音的时候，他们也是可以用油给人抹油然后给人医治的。所以或许有这样子的意思，但是我认为这边抹油的意思是更关乎抹油或者恩膏在新约和旧约里面更通常看见的用途或者意思，就是借着抹油或者恩膏将某个人分别出来 ，right？ 受膏者就是借着这个仪式将人分别出来做祭司、君王和先知的。所以我们的主是祭司、君王、先知，他是受膏者，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我认为在这里奉主的名为这个人抹油是特别将他分别出来带到主的面前。这个动作有一点像，我认为并不是说油本身有什么医疗的作用，而是也许这个分别出来抹油分别出来的这个概念，在对当时的犹太人，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这个概念是可以安慰人的 ，right？ 这个动作是可以安慰人的。这个动作就有点像刚才怡馨所提到，就是当耶稣医治人的时候，他时常做了一些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无谓的动作。我们也知道那个动作本身是没有用，用那个唾沫去抹瞎眼的人的眼睛 ，right？ 或者他特别要去触摸患大麻风的人，要医治他。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都知道这个动作的本身，耶稣根本不需要做这些动作，他就可以医治人，他只要说一句话，他就可以医治人。但是他选择做这些动作，不只是瞎眼的人，不只是患大麻风的人， 旁边人看到，我想会起一定的作用。我认为的，我自己的理解了，我自己的理解是在当时的处境之下，奉主的名为他抹油，是不是说抹油的动作就会医好这个人，或者油本身有什么真正的医疗的作用，而是在当时的处境之下，这个动作是可以给人带来安慰的，特别显示是我为你祷告，我特别为你祷告，你现在正在经历身体上的痛苦，我特别将你分别出来带到主的面前，奉主的名把你带到主的面前。这是我自己的理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或者我们中间以前有人被人抹过油，还是我们中间有人去抹过人家油，也许是真的有用，我不知道。有吗？我自己没有被人要求去抹油过，抹人的油，倒是有被要求去一个人的房子，因为他的女儿搬到新的地方，说能不能去给那个房子高油还是什么 ？I don't know， 我不是太懂他的要求，所以我就说我不会做那个。大家有问题吗？这段，OK， 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十四节，出于信心的祈祷，必能够救那人。所以你注意，雅各的重点仍然是祈祷，就是能够救那人的那个动作或者媒介，不是抹油本身，而是那个抹油所带来的那个。带到上帝面前的那个祈求，那个祈祷能够救那病人。所以我们也许可以简单说，其实在这段的重点是，当人生病的时候，当人身体遇到困苦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祈祷，应该要把我们的需求带到上帝面前，不只是我们自己把我们的需求带到上帝面前，也认知上帝既然将我们安置在教会里面，我们既然委身在教会里面，上帝所设立的另外一个恩典媒介的管道，就是受牧养的管道，透过这些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教会的这些仆人，把你的需求带到上帝面前，带到主面前。但最重要的那个带到主面前的那个 means 那个手段是借着祈祷，但是祈祷我们可以再问，祈祷祷告怎么救人？是因为祷告本身很厉害吗？我们新福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不会说是祷告本身的方式或说的方法或它的长度或者它的强度很厉害，所以我们会说到底是什么救人？是甚至会说是因为祷告所代表人的信心吗？信心可以救人吗？还是祷告的人，因为祷告的人因为他是长老，所以他的祷告会特别的厉害。我们应该是说，这些不管是祷告的人，不管是祷告他本身，甚至信心自己，这些都本身都不能够救人， right？我们如果得救，不是我们的信心救了我们，而是借着我们的信心所抓住的那一位，他救了我们。祷告的用意在这边，这句话，出于信心的祷告必能够拯救那人，因为出于信心的祈祷必然抓住那祈祷的对象，是他能够救人，不管是救人的身体还是灵魂。Right?所以甚至不是祷告信心的强度，祷告的长度，祷告的优美，祷告的说服力，祷告的人他自己怎么样，而是认知这一切都是上帝指定我们要有份于他或有份于他儿子的方式，都是要借着他的圣灵， 使用这些方式而有份于他，而有份于主。OK， 所以因此下一句他说：“主必叫他起来。”不是这个信心必叫他起来，这个祷告必叫他起来，而是那祷告的对象是主必叫他起来。OK， 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哈，听出来了吗？本来是身体上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这边特别又提到罪？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雅各在这里是预设所有的身体上的问题都背后都一定有一个罪来 cause 来造成他身体上的病吗？我们的孩子特别容易感冒，因为我们的孩子犯的罪特别多，时常犯罪就时常感冒。是这样子。我们应该会说，我知道我这样，我们应该会说不是吧？我们知道身体上的软弱都是罪带来的后果，但是我们也知道下一句话就是，并不是每一个身体上的软弱都一对一都是这个罪或那个罪所带来的后果。我们的主自己不是也是这么说吗？这个人瞎眼是因为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呢？约翰福音第九章，主回答说不是。不是他犯了这个罪或那个罪，或他父母犯了这个罪或那个罪，而是要为要彰显上帝的荣耀。但显然我们的主也不是说这个瞎眼的人或他的父母是没有犯罪。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同样的，我认为雅各在这里并不是说因为一个人的生命他一定是犯了某一个罪，但是也是认知，或许也是认知，我们活在地上，只要我们还活在地上，还等待主来，我们会生病，每个人都会生病，我们也会犯罪，每个人都会犯罪。而我认为每个人生病的时候都是认罪悔改的好时机。就像每次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甚至我们每次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前几年经历 COVID 的时候，我们不是时常提醒彼此，这个是我们真心悔改归向上帝的好时候，这是上帝提醒我们归向他的好时候。 OK， 他若犯了罪就必蒙赦免。他犯了罪必蒙赦免，跟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第十六节之前跟前面有什么关系？前面的第十四、十五节有什么关系？十四、十五节主要是关于肉体上的软弱和需求，这个时候我们是借着祷告，不只是我们个人的祷告，也是借着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其他人，特别是牧养我们的人为我们的祷告，将我们的需求带到上帝的面前。因为这个是主所设立使用恩典领受恩典的方式。然后接下来他说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个关系是什么？主为什么会必叫他起来？什么意思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跟前面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必叫他起来跟必蒙赦免有可能是复活以后发生的事吧？ 是吗？你是特别在注意那个起来那个字？ 对，就是那个必好非常的强烈，一定会发生，可是今生不一定会发生吗？ 因为我认为这边雅各在提醒，就是说我认为当时收信的人，收到这封信的人，或者如果这是一篇讲到雅各讲到的对象，也就只要透过经验也可以认知，我就算在近前，我就算我使用一切的恩典的媒介，不见得我今生都会领受一切的恩典，包括医治的恩典， right？ 主不一定会叫我从病床上起来。但是雅各在这里，如果他说主必叫他起来，就必然是超越这个从病床上起来，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是从病床上起来。我认为，所以出于信心的祈祷必能够拯救那病人，不见得这个拯救他的那个字就是用拯救的那个字，不见得是在今世上每一个疾病都一定会得到医治。但是主会叫他起来，如果是真的是出于信心的祷告，而出于信心的祷告也必然是一定是有一个预设，就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也就是任何的祈求都有一个先前的预设，就是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全然不配的罪人，但是因为上帝赦免了我的罪，因为我承认我是个罪人，而我倚靠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也相信因为他的工作我的罪的赦免，因为设于这个事实或者这个前设立场，必要的基督徒必要的前设立场，我们任何一切的祈求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吗？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在一个祷告之中有没有实际上的认罪悔改，但是每一个真正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的祷告必然是基于这个预设立场或者 implicit acknowledgement， 一个预设的，就是你必须要承认这个事实，我全然不配，我是一个罪人，我根本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我没有资格向他提出任何的要求，但是如今因为上帝赦免我的罪，因为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求他饶恕我，他也必饶恕我，因此我如果他的儿子都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还有什么 request， 我还有什么需求不能够向他提出来？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说雅各在这里讲的好像他只是在处理一些很狭窄的问题，就是你生病的时候你可以祷告，你可以彼此认罪，但是我认为他在这边其实如果你仔细想，他在形容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最基本的态度、心智、祷告的 posture 姿态。 OK， 出于信心的祈祷必然能够救那病人，不管那个病人这个病那个病主有没有医治他，而且主也必叫他起来。 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我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雅各，我如果是这样子，就是照我刚才所讲这种思维，他很自然就会提到说这样子的祷告如果他是犯罪的，他要放心，他知道他的罪也要必蒙赦免。 OK，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志成还好吗？ 牧师可以。 其他人呢？凤娟 OK 吗？OK， 出于信心的祷告必能够救那个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不只是从病床上起来，将来那一天要从坟墓中起来 raise， 叫他复活。这样子的祷告，出于这样子祷告的人，他是一个罪人，但是他的罪也要得到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注意到认罪悔改，向上帝认罪悔改，但是雅各似乎说那向上帝认罪悔改似乎还不够，所以你们要彼此的认罪，你们要互相的代求，之前是要请长老来为你们求，为生病的人求，现在是你们彼此互相的代求。所以我们再次留意，这只有在教会的处境之下才可能发生的事实。 Right， 这是描述一个在教会处境之下彼此连结、彼此委身的一个族群的 生命的光景，怎么样活出在地的生活。Okay? 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的人，使你们能够得医治。而我们中间有谁不会生病，而不会生病的时候有谁不需要祷告求上帝怜悯，有谁不需要其他人为我们祷告。但他是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得医治。有点像是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你们的祷告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哎，这个概念耶稣说，如果有你跟有人有争执的时候，你献祭，你不要太急着献祭，你应该先去跟他和好再去献祭。或者另外一些，就是我们应该熟悉这个，这收信的基督徒，尤其有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应该熟悉的概念，旧约的先知和诗人都讲到概念，就是罪与上帝隔绝，罪会主导人来到上帝面前，罪会使好似使上帝转面，听不见我们的祷告。 right？ 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转脸不听你们，以赛亚说。如果我的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的祷告，诗人这么说。转而不听教诲的，他的祷告也可真，在上帝耳中是可真的，可真物的。 OK， 你们在祷告的时候，在马可福音十一章耶稣说，如果有人得罪你们，你们要饶恕他。在这边讲要彼饶恕跟彼此的认罪应该是有分不开的关系，就应该饶恕他，好让你们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雅各之前在这封信里面有讲说，有一些人的祷告 是求也得不着的，因为人妄求，在那里是说在浪费他们的祈求，浪费在他们的宴乐之中。 OK，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求也得不着，因为我们没有彼此认罪，没有彼此的饶恕。 OK， 或者在彼得他有提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丈夫和妻子之间，如果一个丈夫没有好好的对待妻子，他的祷告也没有办法来到上帝面前，就受到阻碍。所以我在这边我想到是雅各的思路是，之前有讲到说你们在教会之中有争执，有彼此互相斗殴，有人要夸自己伟大，有人想要做教师等等，有这些的问题，你们也会彼此的说彼此的坏话，发彼此的怨言，因此所以你们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你们中间，所以你们要彼此的认罪，你们也要互相的代求，好使你们的祷告可以毫无阻碍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使你们得恩惠蒙怜悯，得到随时的帮助，得到医治。 OK， 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谁是义人？这边讲的义人是谁？是某一些人吗？就是按照，如果就是说我们刚才这样子的解释，这样子的，如果这是合理的解释，如果这个是有一点接近雅各的思路，那么这边他所讲的义人是什么？义人的祈祷，而且这种人所祈祷是大有功效的。而且他之后义人的他举的一个例子是谁？是以利亚 right？ 所以我自己以前读到这的时候，我觉得义人的祷告可能是不是指特别敬虔的人，也许就是我们中间的长老，我们中间的有名望的人，我们中间特别就是服侍特别多，奉献特别多，或者真的就是在就是大家都看得到他是很敬虔的人。你们认为呢？ 是称义的基督徒，我就对。 OK， 好 ，dikaiou， 他那个字其实就是称义的人，称义的人，称义的基督徒，没有错，称义的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这边是讲，哦，这边的义人就是指所有基督徒所祷告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也许这个又是太简单的读过去。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认为雅各在这里讲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他的确是讲所有的能够在上帝面前祷告蒙上帝垂听必然是被上帝称义的人、right? 不是吗？因为我们刚刚讲所有的祷告都预设在一个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这个基础之上，这个前提之下。如果是这样的话，是的，是基督徒的祷告，你甚至可以说只要是真正基督徒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right? 不是因为这个基督徒或那个基督徒本身他自己祷告特别厉害或者他特别敬虔，但是这也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凭信心祷告的人，就他前面讲的、 啊、是的，是凭，不只是凭信心祷告，应该是什么？ 承认罪。 承认罪也应该是什么？一个祷告的人，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凭着信心的，无非就是我刚刚所讲，是的确是敬虔的人，的确是活出上帝的义的人，的确是因为被上帝称义而活出什么配得这个与这个福音与这个恩典相称的生命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哦，这是所有，这是指所有的基督徒，所有基督徒都该做。但是当你讲说是所有基督徒都该有这样子表现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忽略说这对这个基督徒有很大的，应该说很大的要求。因为基督徒不是说只是说我是信耶稣的人，不是说哦我是主日参加主日的人，不是说我是偶尔上教会的人，但是我心诚则灵，而是讲述一个整个人的生命，这样子的人的祷告得以来到上帝面前，被上帝称义的人祷告是有非常具体的生命的表现。这样子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这样子人是怎么什么样的人？我们总和刚才就是雅各这封信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人是忍耐的人，是信心经历试炼的人，是坚固自己心的人，是长久忍耐等候主再来的人，是委身在一个全人身体灵魂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受到教会的长老牧养，他的灵魂是受监督的人。这样的人是有一天要向主交账的人。这样的人是彼此认罪彼此代求的人，不是我只是活在我自己的努力的修行之中。 OK，其实这就在形容一个圣徒走天路的过程。我认为这就是义人。有的时候我们说义人是被上帝称义的人，是被上帝称义的，被上帝称义的人也必然有义、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耶稣说你们是的法利赛人非常的假冒伪善，但是你们的义若不超过他们的义，你们的意义必须要超过他们的意义，否则你们也别想进天国。言下之意、right. 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我觉得雅各在这里所讲的说，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祷告的人，一定是大有功效的。 OK、这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想法？哇，已经到54分。好，对不起，请你原谅我，因为时间已经到55分了，我就继续看下去。17、18节讲到以利亚与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这个字在使徒行传14章那边有提到。使徒行传14章，他们是到哪一个城我忘记了。然后那些城就是保罗他们宣教的时候到了一个城，然后那个城看到 保罗和那个保罗的和他一起的，对不起，我忽然忘记他的名字，巴拿巴，是巴拿巴吗？他们在宣教时候行了一些神迹，然后那些人就要下跪，就要拜他们，然后他对他们说，诸位，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我们也是人，性情与你们一样。这个字性情是可以翻译成 pathos， 可以翻译成性情，但是也可以翻译成本性。我们就是人，我们也，我们的本性与你们一样。以利亚在这里，他不是只是说他的性情跟我们相似，因为中文的翻译可能会有这种误导，在这里的确可以翻译成性情，但是在这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他的本性是和我们一样是人，但是他和我们一样是人，他的祷告也大有功效。雅各并不是在这边讲说他与我们一样是人，可是他是一个某一种超人，那就是跟他讲话的逻辑不符合。他的意思是他跟我们一样是人，为什么他的祷告大有功效？为什么他恳切的祈求不要下雨？是他恳求特别特别的诚恳吗？我认为雅各并不是这么说，而是说他祷告是一个义人的祷告，是一个蒙上帝悦纳的人的祷告，也就必然是什么样的祷告。耶稣说，你们若按我的意思奉我的名向我求，我就没有什么不给你们了。或者约翰在约翰一书那边讲说，如果我们按照上帝的旨意祷告，他就必回应我们的祷告。也就是说，义人的祷告，凭着信心的祷告，必然是寻求上帝旨意的祷告，这样子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OK， 大概是这个意思。这个功效甚至是可以叫天三年半不下雨。 OK， 好，关于这个段落，我认为是关于祷告，特别是关于祷告所关乎的一切事，有效的祷告，活在地上等待主要来的圣徒们，在教会的处境下的人的祷告，为彼此的代求，不只是独立的做的一个基督徒做的某一件事，我祷告，我奉献，我参加聚会等等，而这个祷告就展现出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或者一个天路客走天路的样式。好，我们就看最后两节好不好？谁帮我们念？ 我来念。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人迷失了真理，而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使一个罪人从迷途中回转，会从死亡中把他的灵魂救回来，而且遮盖许多的罪。 OK。我的弟兄们，我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中间若有人迷失真理而使他回头，真理这边所讲的就是上帝的真理，不仅是一个知识，这个真理也必然是就是真的可以活出来，关乎行动真理。你们的教材里面有一些相关的经文，你们可以自己参考。但是如果有人迷失了真理而有人使他回转，这个回转是指可能是指叫一个人就像在铁杉罗尼迦的撇弃偶像转向回转转向上帝，第一次认识主吧，这样子好了。或者也可能是说有人就是在是基督徒，是圣徒，是信徒，但是却迷失了真理而需要回头，都有可能。 OK， 在你们的教材里面也有，就是这两种可能在都有不同的经文形容，同一个字可以形容这两种状况。也就是说归信，人第一次归信上帝，或者一个基督徒，一个圣徒，都有可能需要不断的认罪悔改，归向悔改改归向上帝，都有可能。但是如果也就是说迷失了真理的是一个基督徒有可能会遇见的事情，一个圣徒可能会遇见的事情。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问，在我们的处境之下，要挽回这样子的人是怎么一回事？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你我们是否有挽回过一个迷失真理的人？什么是迷失真理？ 听到了，他也信了，但最后还是不相信的人。 这个有可能就是说他有听过福音，他甚至参加聚会，他甚至有一段时间很热衷团契，但是他到最后他决定那不是属于我的，我不相信这个。所以这个就可能是关乎一个还未信的人，一个真正未信的人，但是他已经听过福音，他听到真理，需要将他挽回来，将他转向真理，转向主，转向上帝。还有什么状况？父母的孩子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 ，right？ 这个也许父母会遇见这种事情，但是这孩子像我自己，到一段时间我自己就离开教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父母就会希望这个孩子他是在真理中长大，甚至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但是他离开真理，需要将他转回来。那有没有其他的状况？我会认为在我们处境之下，离开教会的人时常就是需要被转回来的人。我会认为我们时常认为我们不愿意面对真相，或者我们太客气了，或者我们没有认知一个教会就是宣讲真理，真理的基石，真理的 pillar， 那个柱石，这个就是教会的定义。所以当一个人选择要离开教会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很多原因，也会有正当的原因需要离开一个教会。我在这边有附上我们的沙威教会设立原则，那边有非常明显的讲，就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是不合理的离开教会，言下之意就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是可以合理的离开教会，也应该合理的离开教会。但是当一个人在不合理的、不符合真理的情况之下离开教会，那个就是我们需要将他挽回的时候。但是我会认为我们这个都做得太少，因为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都不认为一个人离开教会，或许是他已经离开真理，我们都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我们会说是因为他很受伤，是因为某个人得罪了他，因为他被冒犯，因为他不喜欢。但是如果一个教会他确实是忠心的宣讲真理，忠心的施行圣礼的话，就是按照我们的任性的沙利教会设立原则第28条，但当一个人选择要离开这样子的教会，不管是什么原因，你必须检视他是否真的是离开真理。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我们通常习惯是就是因为他很受伤，因为他不习惯 right OK。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一个人离开真理转向真理，这不是一个好像很抽象的概念，而是实际上在教会里面，在族群里面会发生的事情，只是我们不愿意面对，我们都会认为说那是个人的关系，那是把它变成说感受或者伤害。 No， I don't think so， 我不认为是如此。如果你委身的教会是忠实宣讲真道的，忠实的实行圣礼的 ，OK， 而且没有剥夺他应该有的权利，而且是在忠心提供他一切恩典的媒介，使用也劝勉他使用 领受一切的恩典的时候，没有在逼迫他等等。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一个人要选择离开这样子的教会，几乎没有例外，他的属灵的生命一定是出了极大的问题。 OK， 这个人该知道，使一个罪人从迷途中回转，会从死亡中把他灵魂救回，而且遮盖许多罪。最后一句话，雅各书最后一句话，这篇讲到最后一句话，其实还蛮严重的。雅各认知这种情形会在教会中出现，但他也鼓励圣徒要挽回这样子的人，要想办法使这样子的人，迷失真理的人，使他回头。okay. 检视自己，我们有使人回头吗？当人灵性出问题的时候，你是同他一起抱怨，心中的苦毒越来越多，还是使他回头？OK， 他要知道。那我们在这里可以问，是谁的灵魂得救？是谁的罪被遮盖？是那个回头的人的灵魂得救，他的罪被遮盖吗？还是使他回头的人他自己的灵魂得救？就像保罗对提摩太说，如果你忠心的宣讲真道的话，你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别人，有这个概念吗？如果你忠心的挽回一个人的时候，你自己的罪也被遮盖，是这样子吗？还是说那个被挽回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因为中文翻译这人，他英文就不是，对不起，希腊文就是一个字，它是动词，可是动词有时态，还有人，第三，它是第三人称。他应该知道，他到底是指谁？我认为都有，因为这都是符合圣经的概念。而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提摩太要忠心的宣讲。努力做传道的功夫，因为如果他努力做传道功夫，他可以救自己也救别人。我觉得在这里同样的，在这里讲说把灵魂救回来，我们试着拯救一个人的灵魂，我们也在拯救自己的灵魂，这个概念。当一个人回头的时候，就他的罪是遮盖了，被遮盖，遮盖许多的罪，我们自己的罪也得到遮盖。这样子的概念，在你们教材里面，我有稍微列出来一些经文。救人，你要救人，也就救了自己。这从旧约里面就有的概念，先知受命要警告人，因为像以西结他就受警告，如果你警告一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若因领受了你的警告就必存活，你也要救了自己的命、right? 要谨慎自己的教导，因为这样做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听你的人，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我们也知道上帝按照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对待我们，我们饶恕别人的过犯，天父也必饶恕我们，我们若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我觉得相对来说，如果我们真的在乎人的灵魂，想要挽回人的灵魂，将他挽回转向真理，偏离真理的人转回来，那么上帝也会将我们挽回转向他。 OK， 所以问题就是，我们当这种情形发生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真实的面对他、right? 是否愿意真实的面对？因为真实面对你会得罪人。如果你要告诉一个人你的灵性出了问题，你真的是，你现在这个不是你的感受的问题，不是你觉得你被冒犯，你或许会被冒犯，但是检视你是否是已经偏离了真道，你需要回头。要这样子讲其实是不容易的，我们也不容易讲， 但雅各在这边讲说，你需要挽回一个人，因为你可以拯救他的灵魂，也可以遮盖许多罪，或许也可以拯救你自己的灵魂，遮盖你自己的罪。 OK，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关于雅各书或者今天讲的？萃取 OK 吗？OK， 今天时间已经过十分钟，谢谢大家。雅各书，我们下一次开始，我们看约翰一书，好不好？我本来是要查罗马书，我觉得再等一下，我们先看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下一次我们会有同工会，我们会有一些讨论，但是下一次是三月的第二周。我预设是那一次我们就是实体，改为实体。礼拜六，第二个礼拜六晚上，但是请大家为这件事祷告，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然后那一周的礼拜三晚上，我们就会有一个线上读书会，就请大家为这件事祷告。Okay， 好，那我们谁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我来。亲爱的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有雅各书可以总是在我们受苦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抱怨，而是要向你祷告。你也教导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当歌颂、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软弱、我们信心乏困的时候，你也提醒我们，我们总是有教会的肢体，我们可以彼此扶持。我们有群组，我们可以彼此代求，而不是总是自己一个人去承受。我们也相信出于信心的祷告在你面前是大有功效的，就是你帮助我们越加的去思想。我们犯罪的时候，你是谦卑的心给我们，好像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我们就认罪悔改。我们也可以愿意向着我们的肢体来坦诚，不隐藏、不推诿。感谢你，也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这段查经的时间，以及之后有一些查经上的变动，也求你保守带领。感谢你，也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晚上都有很多休息。这样子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谢谢大家，晚安。 继续写， 拜拜， 拜拜。